嚟到星期四晚嘅东头湾道99号啊，又系录播嘅呢一集，冇办法啦。咁喺我哋技术咧，直播技术吓未完全有把握之前咧，暂时做住呢个录播啦，最稳阵啦。大家如果真系听唔到，窒啊窒啊窒啊窒窒咁咧，咁咧就去住 YouTube 嗰度睇住先啦。系咪咁讲啊，鬼故王？ YouTube 嗰度都好正常啊！我啲其實呢幾日咧，我都有 check 住嘅。咁咧就每一個人個 case 有少少唔同啦。 係有好多奇難雜症， 但係咪大部分我都解決咗噶啦？係啊，如果真係有唔得嘅，最後殺盡咪 YouTube 咯。 嚇，使唔使請教蓋茨啊？佢系咪乜都识噶？ 佢退休噶啦， 我成日开 始冇捞好耐啦。 系咩？唔系所以电脑嘅嘢佢一定等佢咩？ 不如我哋揾位师傅请翻乔布斯上嚟问下啊嘛？ 问米啊，系啦。咁我哋尽量咧会日益完善啦呢方面。咁啊啱啱起步，希望大家咧俾多少少嘅耐性同包容我哋啦。咁啊有咩又如实反应啦，我哋咧顶得住嘅。好啦，咁啊上一。个集数啦，咁我哋就讲咗呢一个宝马山相思案嘅一啲嘅情况，即系啱啱点样发生啊，或者系85年嘅时候有几轰动啊，同埋就讲翻嗰阵时男女死者嘅背景啦，警方嘅一啲调查嘅方向啦，同埋一啲嘅手法啦。咁啊，今集咧就要继续追踪呢单案件嘅时候咧，就首先咧就想俾啲片大家睇下，就因为当日咧就应该系好似前几个月啦，咁我就同啊奇幻迷会嘅始創者 Eddie 咧就上過呢個寶馬山度踩場嘅，因為有啲地方咧，其實你唔親自去過嗰個兇案現場咧，你唔可以更加咧係投入嗰件事嘅，你仲係比較遠嘅，好多都仲係睇文字， 幻想唔到啊嘛， 你幻想唔到嘅係啦。咁啊，或者大家咧，如果真係對呢單案咧又唔係真係十分了解啊，或者上次聽完之後都係得個輪廓咧，咁啊啱啦，同我哋一齊咧去一去呢、這個。即係而家嘅寶馬山啦，咁啊，但係好多嘢其實都冇變嘅，即係個山頭係點樣啊？其實路徑係點啊？大致上都係咁上下嘅。咁啊，而家帶大家咧去一去呢一個現場先。 呢位 Eddie 咧，即係奇幻迷會嘅創辦人咧，佢就由細咧玩到大嘅寶馬山呢度。咁根據佢嘅資料所顯示咧，當時男女死者咧就係經過呢一條樓梯啊，一路咧就行去。 唔敢肯定以前嗰陣年代有冇樓梯啊？ 但一定係經過呢一個位置先入到去嘅。當時咧個時間大概咧就係中午嚟嘅應該。係。係嘛？咁啊，佢哋就要嚟呢度温書啦。咁本來咧就諗住靜靜地啦，因為喺山坡上面啊嘛。咁而且佢哋咧其實係習慣嚟嘅，佢哋經常咧都係會嚟呢度温書。 講到温書。 哇！呢度仲有一條咁長嘅樓梯。 是啊， 你話當年85年嘅時候係未必有呢條樓梯啦，係咪？你嗰時有冇上嚟呢度玩噶？ 有噶。 有冇呢條樓梯？ 有噶啦，已經。 有呢條樓梯嘅。 有噶啦。 但係頭先嗰條咧就唔記得有冇。 嗰條啊，真係唔係好記得。Okay. 但係呢條樓梯嘅話，呢度成40级 嘅 喎。 因為我哋以前我就讀蘇浙嘅。 係。 咁我喺蘇浙就做童軍。 嗯。 咁我哋咧就係中意上嚟。做一啲行山啊，或者係玩障礙賽啊咁嘅，咁所以就經常就嚟嘅。但我就記得啦，呢條樓梯冇咁靚嘅。 冇咁靚，我而家因為修葺過啊嘛。 係啦，呢條樓梯係冇。 以前應該係石級嚟嘅，我估。 係啊， 石級嚟嘅。好啦，咁我哋行翻呢個男女死者當年嗰個蹤跡啦。哇，好金嘅原來。 係啊。 是好多級的，你睇下，大家望落去是望唔到嗰個底嘅。咁原來當時咧，呢條樓梯其實咧應該有成100几、200级嘅。咁樣掗上嚟呢度，其實真係都相當偏僻，同埋都有啲危險性。嗱，頭先嗰條奪命長樓梯之後咧，就會見到有一條咁嘅斜路。話呢條斜路咧都好斜下，其實對於體能比較差嘅我嚟講咧，都係一件事嚟嘅。係啦。 好好噶啦，你行得。 喂，咁但系當時咧，男女死者咧，咁佢哋有上過嚟呢度啦，一路行上嚟啦。但系男死者咧，其實佢系一個運動健將嚟嘅，佢系一個蛙艇好手。咁但系當時咧，佢隻手咧就傷咗嘅，扎咗繃帶。 系。 咁啊，應該對佢嚟講都幾辛苦啊，要咁樣掗上嚟喎。 仲要傷咗都係噶。 咁因為阿 D 你話咧，其實呢一度咧。因為咁偏僻啦，經常都有啲劫案係嘛？ 係啊， 嚇 間唔中都會聽到有少少劫案發生嘅。 嗯，咁因為 當時啲山頭野嶺啦，同埋冇而家咁多學校啊。 嗯， 咁當時其實佢哋上嚟嘅時候咧，都要冒呢啲險喎，有機會啊，即係俾人哋老笠咁噶嘛。但係會唔會 情侶上到嚟而家係想靜靜地？ 咁係，即係佢哋中意呢個環境嘛。係 啦，中意呢種環境嘅感覺啊嘛。 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冇事發生過，所以一啲戒心都冇啦。咁就好安然咁啊！呢個禮拜六，某一個禮拜六啦，呢一個四月嘅某一個星期六啦，嚇咁佢哋就嚟咗呢一度温書。咁跟住咧，佢哋就行嘅方向就點啊？呢度再上呢條樓梯， 呢度上 呢一堂樓梯， 或者嗰度上又得， 是但一個方向， 其實兩條路嚟 嘅，係啦，都去到個山坡上面嘅， 係啦。但係再另仲有另外一條路咧，就上到去咧就行另外一邊嘅。 係好啊！咁我哋而家揀邊條咧？一條就斜路，一條就有梯級嘅。揀邊條咧？ 你揀咧？ 我揀啊！ 係 我想揀樓梯啊，因為好似冇咁辛苦樓梯。 呢邊呢邊 係咪啊？係咪覺得我好弱啊？你唔會，你唔會歧視我啊嘛？好啦，經過一段路程之後咧，大家就會發現咧，呢個山上面咧就有一個路牌嘅，咁好清楚咁寫明咧，左邊咧就去寶馬山，右邊咧就去渣甸山嘅。咁啊，當時咧男女死者就揀咗寶馬山， 冇錯， 寶馬山。OK， 我哋就向寶馬山方向，揾翻佢哋當時嘅蹤跡啦，好嘛？喂，咁其實一啲你以前有冇帶女朋友上嚟呢啲地方拍拖咧？ 好抱歉， 係 冇嘅。 冇嘅 ，OK。有冇幻想過咧？ 都冇嘅，因為上親嚟都係 自己 同埋參加童軍活動嘅啫。 哦，童軍活動。 係。 嗯。咁樣嗰時誒聽到呢單案之後啦，有咩感想咧？有冇話之後唔敢上嚟呢度行？ 都。有少少擔心嘅， 少擔心， 係、但係通常我哋成班同軍上嚟玩嘅，都係一大班人咯。 OK， 咁就會仲有幾個老師帶住、所以就唔會話太擔心，好、少會話真係自己隻身一隻人一個人自己上嚟。 係，因為都驚危險係嘛？ 係啊。 好啊，咁我哋而家都冇乜危險嘅，暫時嚇，因為我哋仲有攝影師啊、導演啊、BA 啊、 好多人 啦，好多人啦，哎呀，荷里活製作一樣。啊，當時四月其實都係春夏之間啦，咁都應該有啲熱噶嘛。 熱㗎。 咁晏到上嚟咧，其實佢哋應該都幾攰嚇。不過咧，可能啊就慣咗啦，因為佢哋成日上嚟呢度温書。好啦，咁但係咧，佢哋去到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咧，大家會見到呢一度咧，而家今時今日2015年咧，你會見到一個叫做食水配水庫嘅牌喺度。咁大家唔使愕然啦，大家見到東頭灣道99號嗰個牌咧，係有人。惡意咁擺喺度嘅，好啦，咁大家望上去咧，哇，見到一條咧超長嘅樓梯，呢條樓梯仲金過頭先我哋行嗰條，因為咧 仲金啊， 好直嘅，你睇一望啊， 係啊，係好斜啊，有45度啊， 45度啊，呢條樓梯，咁就當時咧，其實或者望一望啦，呢一個山坡呢個位咧，應該係個男死者咧先俾佢哋遊輪啦，咁、個女死者其實佢跑咗一段路嘅，即係喺個好大嘅山坡上面咧。佢跑咗好多百米啦，咁之後咧先俾兇徒咧係追到嘅。呢單案點解嗰時咁轟動咧？都係咁樣啦，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即係嗰個暴力啦，係啦，好嚴重啦。好啦，大家明白啦，原来咧真系好偏僻噶。 嗯， 原来要行，你知唔知当日我真系行到气馁气喘 哦，你弱啫。 唔系啊，冇谂过原来咁辛苦噶。我即系初头即系睇啲文字嘅描述咧，仲即系仲谂住系普通行山咁行上去，但原来咧都几辛苦噶，真系几偏僻噶。如果去到嗰度温书都几夸张嘅。 其實佢哋唔係對於佢哋兩個嚟講，一來外國人咧，二來佢哋嗰個年齡咧，相對啊係舒服好多嘅。係係啊，佢哋做開運動。 言下之意咩意思嚟㗎？你 咁樣你唔使講嘅呢樣嘢，你加上埋嗰個男死者本身都係咩蛙艇隊隊長啊嘛。 係咁啊，係即係 體能有咁上下㗎嘛。 啊，雖然傷咗嚇，不過唔係傷腳啊嘛，傷手。咁啊，但係即係偏偏就係揀咗個地方，而又喺上面遇害，真係咧屋企人啊，或者佢哋自己根本真係講真點樣都唔會諗到咧，呢個惡運會降臨喺佢哋身上。其實警方當時就都用了很多手法或者在這麼轟動的情況下他們怎樣都不敢怠慢就 又用了很多的方法去、希望找到的这个真空出来啦。咁後嚟咧就我哋上次講過啦，又用過催眠啦，又做過呢、這、一個漫山遍野嘅搜索啦，做過呢、這個做乜嘢啊？拍門啦，嗰啲叫做問卷調查啦，懸紅啦，哇乜嘢都出齊啦，乜嘢板斧出齊，但係最終咧究竟係點樣去得到一個突破咧？咁喺坊間咧有一個傳聞係咁嘅，咁啊俾大家聽一聽先。 你有冇試過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而又没人知道，那种心痒痒忐忑不安的感觉呢？ 哇大佬，你手上这只波是这么漂亮的？ 是啊，你有没有听过宝马山单嘢？我做的。 蛤？这单嘢你做的？ 当然啦，不是怎么会拿到个死鬼仔的波鞋啊。 传闻之中，正当警方发散人马缉凶之际，24岁从事保安的彭顺义在渡海小轮上面向人炫耀自己的战利品，就是这样，对方向警方告密，指证彭顺义的恶行，令他落网，最终成为宝马山相思案的首被告，也揭开了一场审讯的序幕。 哦，原来就是一对鞋，一对鞋就 可以，不是一对，是一 只，一只 拿住一只鞋， 我以为是一对，原来一只鞋就可以、令到有这么大的线索、 你听不听得多这些案件是这样，即是 我以前听过，譬如葵涌警察宿舍那单、等你记不记得，不是说凶手呢最后又喝醉了，就跟人说、那单我做的嘛，样跟着就被人捉了出来，就向警方告密的、鬼故案信不信先？你信不信？ 其實有些事很難說信還是不信、即是其即有包公烏盤、去審案，你信不信呢？你又信不信嗎？ 你信不信？ 哦、問題就是這樣解嘛、破到案就行了，好像王 Sir 說齋， 大你五十萬我就不知道、我覺得好像有少少戲劇性咯，但是是不是人生如戲呢？喂，不如問一下王 Sir， 王 Sir 最多料 了，王 Sir 最多這方面的資料 聽下他怎麼看。西安的王 Sir 你好嗎？Hello， 大家好啊！我系西湾网上听唔听到啊？ 你好似啲外电记者嚟咁样咧，有少少有少少 delay 嘅都会可能。喂， 系有啲嘅， 两秒 少少啦。 我喺香港嘅录播室就有花家姐啦，西湾同阿邓 Sir 咪 好嘢喎！你系咪见到我哋啊？ 我听到你净系讲嘢噶嘛？ 你而家 我在侧边嘅啫，其实 你而家个镜头好似系望到你噶，其实系咪啊？望唔到噶？ 其实我自己已经教了去对外的了，就看了街景的，就 看 我了。 喂， 我突然想起呢，其实我们第时是不是可以做到的技术呢，是可以见到你的样子的嘛。 其实现在都可以的，不用第日的，可以的。 做到的。 不过网上没人穿回条裤啊，没事啦，你明白。 你下次化个妆先啦，那我们就可以。同埋我怕你拿晒美食出来，你成日都晒嘢食的现在。吃到肥肥白白。 是啦 是啦。那现在吃饭是吗？阻不阻你？ 不是啊，我現在做節目先啦，做完節目吃飯嘛。 我怕你分緊絲喺度。咁我哋嗱，知道我哋講緊乜嘢啦？咁啊，呢個寶馬山相思案，頭先咧就講到話，據聞咧，警方點解會破到案呢？就因為有一個叫彭順義嘅人啦，咁、就呢一、這個係嗰啲類似佢廿零歲，又唔係叫同黨嘅，叫乜嘢咧？古惑仔啦，咁、就喺個輪船上面向人哋咧就曬冷話自己咧就係、是、呢個案件嘅兇手，仲執到男死者嘅波鞋。就呢一點咧，你有咩嘅表述呢？究竟是不是真的呢？這件事見不見呢？是不是敢破案的？ 有什麼內幕？ 這個純粹推測啦，即是花家姐執了他的鞋一隻你有沒有隨身攜帶啊？ 是的，還要帶一隻鞋出來做什麼？我就想想下， 你怎麼帶一隻鞋出來走先？ 是的，你穿著他的鞋又不同啊。 那話說 你執到執到第二些就說而已，執了鞋，那隻鞋都很大隻的嘛，不方便你冇理由隨身攜帶噶。 話說嗰隻鞋就九號鞋嚟嘅，九號鞋咁啊，呢個男死者係咪九號鞋咧？其實我哋又真係都得唔到呢方面資料啦。 其實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個運動員啦，外國人啦，我諗對鞋都好大隻嘅。 係 啊，即係唔係花姐咁窄腳咁細隻噶嘛？ 阿舉冠你幾號啊？ 攞住咁大隻鞋， 睇US 定 UK 啦，唔同噶嘛。 英國尺碼。 英國尺碼。我應該穿緊係八號嗰度。 八號啊，佢係九。如果佢而家就話佢手上揸住九號鞋嘅，咁後期就話咧， 即 係 就唔好似花姐咁啫嘛。 哎呀，你關我咩事？ 即 係 花姐戴鑽戒咁，伸出嚟炫耀下咁樣啊！我只鑽戒啊咁樣，咁都威下，攞只鞋出嚟喎。咁你即係 即係唔合乎呢個 常理啊！啱啊啱啊！咁其實同埋對你揸著鞋，你就話係個即係男死者嘅嚇呢一個所謂鬼仔嘅，咁又人哋點樣會相信你咧？ 嗯， 係嘛？ 啊，同時再加上咧，佢當時係一個去離島嘅船上邊噶嘛。 嗯， 你諗下去離島，你攞帶著鞋去，你真係離島嗰度真係好多人睇著鞋咩？你即係有炫耀都唔係噏巢炫耀啊嘛，即係。應該擺翻幾圍咁樣，跟住就攞只鞋出嚟，哇！呢只鞋就喺邊點得嚟咁 先啊嘛。係呢個傳聞有少少 QK 嘅，咁啊據說因為嗰啲古惑仔咧就話，哎，原來佢先係真兇，咁啊跟住走去咧向警方報料，就想攞懸紅。咁，然之後警方咧就去到呢個彭順義嘅，好似話佢當時係做緊 secure 嗰啲噶嘛，嘛，就係去佢嗰個櫃桶嗰度咧，就揾到佢另外一隻波鞋啦，亦都係男死者嘅。咁啊，亦都係證實咗係男死者嘅波鞋，所以咧就拉咗佢嘅。件事就係咁嘅。 另外就粒。阿花姐啊，我就唔知我鬼一晚啊，因為我睇咁多資料咧，佢哋呢對鞋咧從來未曾做過呈堂證物嘅。 冇啊，冇聽過啊，係咯，即係講咯，講話係 有冇資料啊？ 我冇我睇過嗰、那個係睇過喺上網揾過嗰個叫做咩？嗰、那個叫咩？嗰、那個叫判詞。 嗯。 咁佢上面有講翻件案情係點樣，即係上庭有啲乜嘢，咁就冇講有呢對鞋。冇講呢對鞋咁樣，即係 如果呢對鞋係咁重要嘅時候，竟然唔係呈堂證物，咁我覺得唔可能呢樣嘢。 嗯，非常之懸疑啊！同埋咧，點解咁多嘢喺渡輪上發生嘅咧？嗰啲即係破案，記唔記得啊？鄧 Sir， 阿歐陽炳強嗰單嘢，又係話佢即係有個證人咧，話見過佢喺輪船上面勒佢條裙， 燒裙、燒校服裙、 燒佢條裙啊嘛！嗰、那個女學生咪嗰咪上咗庭咯，咁、但係呢一單又唔聽見話有一個人上庭去講呢件事出嚟。嚇，係咪啲古惑仔擔心自己人身安全啊？唔敢出嚟講啊，篤咗佢就算啦。 咁另外，因為呢單案有懸紅嘅，咁你要攞懸紅，你梗係要揾個古仔出嚟合理先得噶嘛。 係。 咁你要作古仔啦，不如再去有隻鞋啦，咁攞出嚟嗰啊，佢啱攞出嚟，我就啱啱搭架船，再去離島啊隻船啊。 嚇！ 我就啱啱識得佢，咁我於是就報警，咁我攞到花紅係合情合理啊嘛。 哦，即成件事比較言之成理啲咁樣啊！咁你自己 咁、究竟骨包邊個攞咗咧？而家都未知喎，其實 係其實呢啲人唔係唔會公佈出嚟噶嘛，鬼故係嘛？即係唔會 大家唔會公佈 㗎，唔會知道邊個人攞咗。 唔會嘅，唔會公佈㗎，係啊！你公佈佢即係害佢嘅啫。 咁又係啊！咁但係往常仲聽過啲乜嘢即係嘅一啲傳聞咧，關於啲警方破案喺呢件事上面 喺個過程上面啊。 嗱，其實我而家講啦嚇，即係呢單案嗰度，警方根本就冇查過案嘅，由始至終。 啊，哇！個人喺西安咧，零舍講嘢真係放啲嘅。 冇查過點樣破案嘅咧？ 即大家睇咁多資料啦，大家睇到咁多啦，你就天羅地網，千軍萬馬，用好多嘅人力物力去揾，你哋揾到啲乜嘢翻嚟啊？ 唔係揾到， 冇嘢揾到翻嚟喎。 揾到五個兇手啊，最後。 係咯。 咁呢五個兇手就係人哋去攞懸紅拉翻嚟嘅喎，唔係你查翻嚟嘅喎。 係，咁其實警方最後就係話，因為彭順義咧，因為彭順義呢個人而令到佢揾埋佢哋可以揾埋另外嗰四個嘅同黨啦，一齊出嚟嘅嚇。咁但係據你所知咧，就其實中間仲有啲內情嘅，係咪？喺呢個過程裡面，點解揾到呢五個人出嚟先？究竟即係點知彭順義又楞住四個嘅咧？即係咪佢自己講嘅咧？ 其實你拉得一個咧，就其他啲咧就自然會出嚟噶啦。 啊，係咪佢自己爆出嚟 嘅？拉多個所謂主謀咧，咁啊自然就攻埋妥當同邊啲人一齊咁樣。咁自然就揾到其他人噶啦。呢個亦都唔需要警方去查嘅。即等於執到翻佢手提電話，就有齊曬所有嘅電話號碼噶啦嘛。 喂，但係咁個主謀咧，好多時候會唔會即係佢求其篤啲人出嚟啊，一齊諗住攬住乜嘅咋？ 主謀通常就冇得咁樣亂篤嘅，你反而一啲所謂係特赦證人啊、污點證人啊，甚至一虛構證人咧就可以啦，因為你是但篤個人出嚟係冇罪噶嘛。 咁但係我聽過你講咧，即之前聽過你講咧，就呢一單嘢其實同之前咧京士柏公園咧入邊即係一啲案件嘅一啲罪犯有啲關聯係嘛？ 其實就係喺發生呢個係寶馬山相思案之後咧，查咗大輪都冇乜結果。咁就警方用一個超級，所以一個當時一個叫超級電腦啦。 係。 咁啊翻查翻係類似咁嘅手法嘅案件啦。咁啊發現咧，京士柏咧就亦都有班係不良嘅分子，亦都係犯過呢個奸劫案嘅。咁曾經係揾人去搏過嘅，但係咧都係拉唔到人嘅。 係，跟住咧。 啊！但係當然報紙咧就話拉過人嘅，但係咧呢啲只不過係一啲嘅煙幕嚟啫，即 係即 係只不過係做到嘢咁解啫。 係咪等上有咩回應啊？煙幕嚟嘅。 咁好多時代嘅嗰陣時有魔警之前都拉過幾次嘅，煞有介事話破案，第二日即刻自己話拉錯人。 嗯。咁跟住點咧？ 啊！呢個警方常有手法嚟㗎，即係我做新聞界就好慘嘅，啱啱出嚟之後咧，成日俾人話作嘢， 玩死嘅啫。啊，咁但系就嗰、那个头先你话轮船嗰个传闻咧，阿、啊、邓 Sir 咧都收到啲料嘅噃，系嘛？另外一个讲法 啊，有次一说咧就话都系嗰个袁弘嘅问题， 嗯， 就系、是、呢几条友仔啊，依个就俾个彭信义咧， 嗯， 即系又系嗰啲嘢成世未威过，咁、 嗯、 啊做一单嘢觉得自己好惊天动地，但系又唔可以爆出嚟喎，咁啊忍咗几日月，忍到上颈啦，咁、 嗯、 突然间有一次隔几日之后咧，因为男死者方面咧就。袁弘五十万加埋警方到五十五万，咁、 嗯、 有消息话咧就系呢个人咧就喺船上边咧自吹自擂， 嗯、 见到知个消息之后咧就觉得，咦，估唔到原来我都值五十五万噶、 嗯， 就有一句说话之后咧俾人哋听到就一路顺藤摸瓜个拉晒出嚟。 哦，咁样嘅。 哦，就系、是、咁样。 咁究竟佢有冇即系揸住只波鞋去讲咧？呢、這个即系而家听落去都好似吓。 唔系，其实王 Sir 讲得唔系，王 Sir 讲得合理嘅，无端端用咩揸住带一只波鞋啦？我觉得系唔合理啦呢一样嘢，我觉得系、 嗯、 啊。 呢、這个传闻都系唔知点样传出嚟噶啦。咁啊，而家即系大家自己分析下啦。 系啊。咁 啊，王 Sir 咧，其实咧嗱，其实呢单嘢咧好得意嘅，除咗话啲反自己认之外咧。其實好似冇乜一啲實質嘅證據嘅，尤其是喺科學鑑證嗰方面啊，就算包括埋咧嗰個女死者被人強姦咧，都好似揾唔到一啲好實質嘅證據出嚟噶。 誒，其實單正我就所講啦，即係警方係一啲嘢都查唔到啦、嗯。另外即係一啲證據都冇嘅， 係。 所以咧，佢最後咧都係用慣常用嗰招啦，就係、是、揾個人出嚟督其他人啦。 系， 即系所以就金手指啊、污点证人嗰啲咁样啦。 系，咁啊，呢度要补充一下啦。究竟污点证人系边个咧？咁啊，简单讲一次啦。其实警方后嚟咧就拉咗五个人啦。咁、 嗯、 啊，包括咧就系彭顺义啦，比佢大一岁嘅咧，即系廿五岁嘅就有赵伟文啦，就系即系后嚟嘅次被告啦。跟住第三嘅被告咧就系谭士欢啦，就得二十岁嘅啫。咁、 嗯、 另外有两名咧就系少年犯啦。咁、 嗯、 大家即系比较熟悉嘅就系尹三龙同埋阿张有幸。咁啊，尹三龙咧就系、是。年纪最小的十五岁嘅当时另外十六岁就有张友恒、嗯、都是中三四嗰啲学生嚟嘅啫。 系啊，花家姐想问呢啲人嘅人名系咪你啲朋友嚟嘅？点解你全部咧冇望过张子，全部好似你望住我镜头咁样噏晒名出嚟？ 好熟， 系咪你啲同学嚟嘅咧？ 真系好熟噶啦，咁彭 咁熟嘅 谭士欢，我识佢添啦，系啦，咁啊同佢有啲， 哦，怪唔知啦， 系有啲交往嘅，咁所以就更加讲得出啦。咁尹三龙大家听过晒啦， 系听过晒啦， 呢个名又比较特别嘅， 系 比较 好特别。 咁啊，当年咧，警方就拣咗十五岁嘅尹三龙咧做呢个污点证人。其实我谂啊，阿王 Sir 啊，当时咧十五同十六岁两个，我谂佢哋都好想做污点证人， 嗯、 因为即系会判得轻啲噶嘛，系咪先？吓，咁啊，点样拣嘅咧？警方系咪拣细啲嗰个咧？ 嗱，警方咧就系拣污点证人咧，都有个系啊藉口嘅。 嗯， 咁系有个十六岁，个十五岁。咁你当你拣十六岁咧，就于是人问，点解唔拣十五岁嘅咧？咁样 系啦。 啊！當你揀十五歲之嗰陣咧，就冇人問你嘅，因為佢最細啊嘛。咁於是咧就唔會有人問你咁多嘢啊。 即係好似有個原因。 所以通常咧就係、是、警方誒揾一啲污點證人咧，都係揾一啲係即係佢唔需要太多解釋嘅人嚟去做污點證人嘅。 嚇、嗯，可能 suppose 年紀最細就最純真啦，會講真話啦，係咪咁樣啦？ 誒、嗯，呢、這個未必嘅，即係只不過即係佢喺一個係理由嗰度咧係比較充分啲啦。嗱，即係咁多個之中，我點解唔揀到最大最大嗰度去做污點證人其實？ 系， 即系唔一定拣最细噶。 系，咁但系嗱，而家污点证人就一定要认罪噶嘛。咁成单案就得阿尹三龙认罪嘅啫嘛，即系就认咗，然之后就将成件事爆出嚟啊嘛，系咪咁啊？吓，咁但系佢后嚟咧，其实都系五个人都判咗终身嘅。 啊，其实污点证人唔一定系认罪嘅，或者佢亦唔一定系参与咗单案嘅，可能佢知道咧，即系等于 如果 当日有五个人犯案， 冇错冇错， 佢系企喺侧边睇嘅咧，其实嚟讲都系报埋噶嘛。 系。 系， 咁之後份參與啦。 系啊， 啊，即係總之你就算企喺側邊，你冇喐個手，都、 嗯、 當你係有份噶嘛。 嗯， 係。 咁呢個就係點解有污點證人呢個咁嘅措施咧？就係為咗係都幫翻呢個人，即係話佢行過啫。係，佢冇喐手嘅咁樣，但係咧就係依然俾人控過嘅時候咧，咁於是都俾個機會佢咁解。但係咧漸漸呢個制度開始濫用咗啦、 嗯。 即係總之就你肯即係有個試驗噶嘛。叫做係囚徒困境啊嘛， 即係總之你篤咗人，你就冇事咁樣，於是咪放出嚟篤人咯咁樣。 喂，但係咁，如果污點證人咧，其實佢口供咧係咪真係咁可信啊？咁佢梗係是但話篤佢至憎嗰件咧，話佢啊最衰嘅，最衰全部都係佢搞出嚟嘅，咁任佢講嘅啫喎，可唔可信咧？同埋即係係咪真係咁值得？即係因為呢啲個淨係因為呢個證供就可以入到人罪咧？ 啊，其實如果你問我咧，我係覺得呢個咁嘅措施應該取消噶啦。即係咧，當佢推出嚟嗰陣咧，就保一啲即係叫做係。比較無辜的犯罪者嘅啫，但係而家嚟講，犯罪者已經不是咁無辜啦嘛，可能佢仲陷害人啊嘛。如果你仲繼續有啲咁嘅措施咧，咁其實就好危險嘅。 係，咁我都少 少。咁最近都有一單啦嚇，有一單嗰個係前警員啦嚇，開頭話做金手指嘛，指證人啊嘛，咁收尾坐人監又反口啊嘛，係，即係都會有啲咁嘅人出現㗎。係， 嚇，即係你覺得都係太過薄弱啦，係咪啊？即係就係靠佢哋嘅口供係咪？ 系啊，我覺得呢啲就冤案嘅源頭咯，即係你話為咗自己甩身又好，啊，係為咗報復他人又好，你分鐘講大話。 係啊，往常就最近咧，我其實喺即係監獄裏面咧，我都收到一單 case 啦，咁啊要再慢慢研究嘅。咁啊屯門咧，即係有一單嘅，即係又係打死人嘅案件。咁有一個男仔因為咁咧就入咗獄嘅，佢而家得22歲嘅啫。咁佢就聲稱咧係冤獄嚟嘅，因為佢話其實咧成件事咧係乜嘢物證都冇，就只有一個咧。警方的卧底聲稱他有份參與這一件案件，但他說他其實根本他完全不認識案裡面的人，包括死者他都不認識，他就被人家說他是一個策劃者，他都覺得很無厘頭的。這宗案件就要再去調查追蹤一下，即都給大家一個 reference。 有時候這些證據其實或者網上可以說，當時呢女死者不是說有被人家強姦過的一些跡象，找到一些精液的嘛，其實但是當時那個 DNA 的鑑證呢其實是不是都幫不到手呢？當時 DNA 還未可以成為一個呈堂證供的， 是 因為 那時年份太早，如果冇記錯 ，DNA 嗰個係可以接受做呈堂證供，基本上差唔多係90年代到2000年嗰個時間嘅。 係係啊，好似九三。 所以嗰陣就算 啫。嗯嗯。 就但係咧問題一樣啦，即係話其實如果係要翻案嘅話咧，其實由而家開始再驗翻咧就冇問題嘅。其實係有冇隱瞞去做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問題。 因為佢嗰個係咪仲喺度㗎？嗰啲證物即係精液嘅證物啊，仲喺度㗎嘛？因為 喺度應該保存翻。 係啊，因為美國好多案都係咁樣翻案㗎，揾翻嗰啲即係強姦犯啊，同核對翻啲精液，發覺咦唔係你嘅喎，咁樣可以放咗佢咁樣都有嘅。 嗯，唔係其實都會有機會仲喺度。 但當年 係 你講，王 生。 係，其實當年咧嗰個司法制度亦都係有個所謂連坐法嘅，即係你冇粉犯咧，你即係同埋喺一齊嘅時候咧都入罪嘅。但係而家嚟講，近年咧就開始分啦，即係你如果冇參加就冇參加噶啦，即係所以當然就算而家驗到，譬如話某幾個人係冇份去參與啊，或者佢本身冇體液啊、冇精液啊遺留咧，唔等於佢冇犯案嘛。 係啊， 所以就而家驗翻咧，只可以講證明佢咧當時冇做嗰樣嘢嘅啫，就唔等於佢冇罪嘅。 不過你而家話就算咧，你點樣去證實嗰個人嘅參與程度有幾高都好難嘅喎。佢可能就外圍咁樣負責下睇下水咁樣算唔算㗎啦？嗰啲真係你比較難 define 咯，有時真係。 同埋咧，冇精液唔係代表誒冇佢嘅精液，當五個人做呢件事，五個人都有強姦佢啊、輪姦。但係有其中四個人冇精液嘅，唔代表佢嗰四個冇強姦啦。因為有進入就係叫強姦啊嘛，即係有擺個掂到都當係啊，性器官之掂到都當係，咁未必一定有精液嘅存在。 但只不過如果真係驗到你嘅精液，你就冇辦法。 驗咗就冇得走， 鐵證如山啦。 係啦， 等Sir又講下。咁呢五個人一起去即係虐待、虐殺啦，虐殺兩名死者啦。咁嗱，佢哋四個咧，即係由第二到第五嘅被告咧，全部咧都係一支矛頭指向呢一個首被告彭順義，就話當時咧就係阿大哥逼我哋做嘅嚇，逼我哋咧一人一腳去踢死佢嘅咁樣嚇。你信唔信呢個版本咧？定係話佢哋真係大家一起揾個代罪羔羊，希望甩身咧？當時？ 收料咧都系罪魁咯，呢、這个彭顺义。咁呢个人咧就唔应该做大佬啊，大佬。咁其他嗰二三四五嗰几个人咧，固然就好乞人憎，但系另一个角度睇亦都好可怜。因为佢一跟坐大佬咧，就已经注定差唔多走咗后边嗰条轨道。咁呢个彭顺义唔系大佬啊，大佬为咗表现大佬嘅风范咧，就冇咁残忍得咁残忍咧，就做足即系为咗表现自己大哥，定系做啲人哋。能人所不能的事嘛，做玩大了之后呢 死啦，唔知点搞，后面嗰几个唯有跟埋佢一齐做，揽咗一齐死。 吓，咁啊，往常咪都比较相信系，即系冇乜预谋嘅，其实纯粹即系一班即系后生嘅一啲咁嘅同党系啦，纯粹系当时咧即系嗨得滞咁样吓，咁啊见到又抢唔到钱啊，咁啊于是乎就向佢哋咧就施药咁样啦。同埋大哥就喺度 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就預謀嘅機會就好細嘅，即係大家又亦都大家唔相識，亦都冇一個謀財嗰個係動機，即係純粹可能係因為係即興啊，即係有時即興犯咯，就最麻煩嘅。 係即係最不顧後果啊嘛，因為 係啊，因為佢嗰陣係完全係叫係冇動，其實係一種冇動機嘅犯案啊，係最難搞嘅案件嚟嘅，所以係比較係難拉人。 是非常恐怖的、啊、这个。咁但是同埋。 这个又同我讲一些好笑话啦，即是说即是说因为冇动机犯案，所以好难拉到人的。咁据一啲传闻啊，即是或者亦都有人讲嘛，但我都唔可以好肯定系咪真嘅。咁话说原来当日事发一阵呢，就女死者呢，佢本身一个系歌唱家，即是学唱歌嘅。 是上 佢呢就唱、这个、 上集我哋提过下，係啦，话你系有听过呢、这个 唱呢个歌劇啊。咁嗰啲歌劇好難頂噶嘛，好高音噶嘛。 係 係。 咁你喺山嗰唱乜咁，即係咁嘅外國嗰啲歌劇咧，咁咧就可能亦都係令到呢五個人咧受到刺激嘅，即係哇咁難聽嘅聲都有嘅，於是埋睇睇。 嗯。 咁即係可能陰差陽錯啦，咁咧就犯案都唔定嘅。 嗯。OK。好啊，喂，阿王 Sir， 咁唔阻你住先，我哋要去下一 part 啦，好嘛？咁啊，喂，下一 part 咧、okay. 就我哋自己讲住先。好嘛，咁下一次咧就我哋总之你记住啊，唔好用电话喎，等我哋电话喎，我随时会打俾你噶。 O、okay, K， 好啊， 你都好不过好容易揾嘅啫 ，Facebook 揾到王 Sir 噶啦。好，唔该晒王 Sir， 冇 错，我就同你倾， 好， 拜拜。 我知佢两个咧，就话佢只系睇嘅啫，就完全冇参与，包括咗轮奸打死。就是小阿西咧，怼住两位小阿西啦，总怼住佢，怼住就话咧，人人有份，命不落空，明明睇住佢哋三个打死咗两个人啦，而用咗小阿西叉住呢个颈，你睇点做啊？ 恭喜花家姐，终于有自己嘅地头啦！好高兴你可以再开呢个东头湾道99号嘅 season two。我头先嚟呢个 studio 嘅时候，喺楼下咧经过一间烧腊店，突然间咧就谂起你嗰啲肢解案。希望之后可以继续听你讲肢解案同埋其他大大小小嘅东头湾道99号嘅奇案。 Radio 99，人同狗狗都想睇嘅节目，狗狗都想俾钱睇嘅节目。 大家好啊，今日是花家姐的网台 radio99.tv 的正式开张的日子啊。咁啊，我哋从此网台咧又多咗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可以听啦。唔单止添，唔系一个，是三个吓，一至日日日都有10:30，大家坐定听直播啦。听唔到直播唔紧要，俾钱重温都 OK 嘅。 喂，我成日覺得肥蘇咧聲大大冇過埋，我都冇咩料啫。 話時話咧，花家姐啊，假到死啊，口不對心，雙重標準。 其實有冇發覺咧，我啲網人真係好核突嘅，鬍鬚邋遢咁，又話自己咩殘餘戀。 頭先嗰啲咧幻覺嚟嘅啫，我哋三個點會講呢啲啊？ 咁即係講咩啊？我哋講呢啲。 逢星期一、三、五，摸黑潛行。世界隐秘事， 无底深潭。 星期二、四聚首一堂，翻尽天下奇案。 东头湾道99号。 星期六日，灵异鬼故事件汇集阴阳界。 黑子云来。 www.radio99.tv。 日网打尽，10:30时段，暗黑组合，无夜无知。 你好吗？近来工作忙吗？你记住要多啲休息下啦，我就唔系几好啦，前一排成日都病，又要入去玛丽留医，检查咗成个星期都未揾到个原因啊，唯有再排期做个内窥镜同埋电脑扫描做个详细啲嘅检查啦。同埋而家我因为健康理由已经申请咗向特首减刑，但系到而家都未有回复啊，希望快啲会有消息啦。仲有啊，我都有收听你主持嘅佛教节目，讲佛学同埋人生目标嘅问题。不过我都信因果循环嘅。系呢，你有冇睇奥运啊？国家队夺金嗰一刻真系好紧张，好精彩啊！不过唔知下届仲有冇机会会睇到呢？最后都祝你工作愉快啦！Alan Tam 上， 咁头先大家听到咧，就系谭少欢咧喺狱中嘅一啲嘅说话啦。咁啊，其实因为咧，我就因为一个渠道啦，特别嘅渠道就认识咗阿谭少欢啦。咁佢就係案中嘅其中嘅一名嘅被告啦，係應該係第三被告嘅。咁啊，當時係判咗呢一個最初死刑啦，後屘就改為終身監禁啦。咁啊，去到2006-2007左右啦，咁我認識咗佢嘅。咁佢不時咧都會寫信俾我啦，咁啊講翻佢喺獄中嘅一啲生活啦。咁特別係頭先講到嘅就話佢當時咧就周身病痛，咁啊成日要去醫院嗰度咧就 check， 咁又唔知咩事，都幾困擾下嘅。咁另一方面，因為當時我又做緊一個佛學嘅節目啦，喺商台，咁我又聽下啲佛理啊，咁佢幾中意聽佛理嘅。咁啊有少少咧，佢好似有少少覺得即係好相信因果循環呢樣嘢。咁啊呢單案裏面咧，其實都有兩名嘅即係被告啦嚇，咁啊包括佢在內咧，咁就因為癌症咧，即係後屘佢過咗身啦，即係阿 Alan Tam 啦，佢叫做啊 Alan Tam， 因為佢係中意 Alan 嘅，所以佢就叫 Alan Tam。咁後屘都過咗身嘅，咁啊兩位又信唔信即係因果循環呢樣嘢咧？啊，如果係即係叫有人話，因為做咗咁陰質嘅事，所以就得到咁嘅下場，點咧？啊，等Sir先啦，等Sir對佛理都有啲研究。 因果果其实个唔好将当迷信嚟讲啊，其实反而几科学嘅。你对人好，其实多数对你好噶啦。但系问题有时咧，报应嘅嘢又唔系今世报啊嘛，可能上几世啊嘛。佢呢单案件嚟讲，可能你如果当个因果嚟讲，可能男女死者可能几世之前同呢五个人有啲宿世姻缘，因果果嘢。 系大家睇唔到嘅呢啲永远。 系啦，但系问题其实因果都可以改变下命运嘅。譬如呢几个凶手咁样，如果佢喺即系刹那阵能够悬崖勒马，咁啊可以将嗰个因果嚟轨迹避一避嘛。但系佢唔系，嗱，譬如你以前得罪我，而家报咗仇，第世你得罪我报咗仇，永远都纠缠不清。你唔肯放低嗰个恩怨，咁个因果果就一路纠缠落去啦。 系，咁你問我嘅話，你問個佛弟子信唔信因果，我冇得答你唔信啊嘛。咁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咧，就係話咧，呢個因果咧，其實嗰條線咧比較會複雜啲，因為而家唔係單對單嘅問題，而家講緊係五對二嘅問題啊。咁其實咧，尤其是咧，有個叫首腦啦，喺個同黨裏邊，咁呢個首腦嗰個牽引力好大嘅，其實咧呢、這個因果就係呢四個其他嘅罪犯。佢係跟住呢一個所謂大佬而發生呢件咁嘅悲劇嘅。咁呢一個大佬嘅前世同呢四個人咧嗰個因果咧，反而我覺得仲重要過睇嗰兩個死者對呢五個人嗰因果。咁其實如果佢一路都係咁跟住，一定有一個原因喺度。佢上一世做咗啲咩嘢咧，或者再上一世做咗咩嘢咧？點解四個人係咁樣跟住佢咧？我仲有一樣嘢睇到一樣嘢好特別嘅，呢個就同因果冇關啦，就係阿尹三龍咧呢個名嘅問題啊。剛才花家姐講過啦，叫尹三龍呢個名其實好突出啊嘛， 係啊，好容易記咯。 其實咧，好多人都會明白一個道理，唔好立亂改個名做個龍字嘅，因為一個龍字咧就係、是、本身嚟講，你本身可唔可以食得起呢個字先啦，有幾個字咧係好重要嘅，其實龍字是一個好重要嘅名字，你唔可以求其嗰個仔叫阿龍，你留意一下，叫阿龍嗰啲人咧好極端啊，一係就好有成就嘅。你留意一下先， 一系咧就系、是、哇，即系以前我嗰年、啊、我嗰年代嗰啲咁样嘅飞仔咧啊，都好多朋友都叫阿龙嘅、 嗯。 但系留意一样嘢就话、是，如果佢嗰个八字系相对系刚强啲嘅，佢、 嗯、 叫阿龙咧，佢可能会成才嘅。 嗯， 但系如果佢根本受唔起咁嘅，佢仲要叫三龙、 嗯， 三条龙，佢更加受唔起啦、嗯，就好容易咧呢条龙咧就会误入歧途。 嗯、 有咁嘅機會嘅，即係我自己喺呢方面咁樣睇法。 係咁啊，關於尹三龍同埋張有恆咧，話出獄嘅種種啊、嗯，或者喺獄中嘅種種咧，我一間即係晏少少咧，喺呢一個叫做九九機密檔案、嗯、第一次出街嘅，咁啊就會揾啊梁耀忠講多啲啦。咁但我想講翻多啲咧，就係啊譚士歡啦。咁、嗯、佢入獄嘅時候20歲，我認識佢嗰時候咧就已經係40幾歲人啦。咁啊當時咧就佢因為有腸癌咧證實咗啦，然之後咧就獲得呢、這個。叫做特赦啦，咁、 嗯、 就出咗獄嘅，咁啊後嚟佢就約咗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去飲茶，喺觀塘嗰度，喺呢度附近嘅啫。咁佢就其實住翠屏村啊，咁佢話佢出獄嘅時候咧，坐的士翻屋企啊，唔知佢屋企人冇嚟接佢喎。佢自己坐的士翻屋企就攞住去獄中嗰個包頭同埋嗰啲人工啦。咁佢話咧，其實就寫咗個地址又翻屋企。但當然啦，所有嘢都好陌生啊，因為都即係喺獄中都成20幾30年啊嘛。出翻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即係第二個世界啊，係啦，好似即係已經係第二世咁啊，嚟翻自己一個即係好似以前曾經熟悉嘅地方啦。咁啊，翻到屋企咧就即係爸爸就梗係好開心啦嚇。但係咧，其實咧就關於即係佢嘅身世，我後嚟都係因為經過咗，其實佢後屘過咗身，我都唔知道，因為佢揾咗我哋去食飯啊，咁樣即係一兩次啦。咁啊，佢好得意，佢送啲貼紙俾你， 嗯、 即係佢好識得好似好關心，或者好想去建立一啲關係啦，即係好似即係對我哋又好好咁啦，又影相啦。但係我又冇問佢攞翻相嘅，因為咧我就唔知喺後屘我唔記得咗咩原因咧，就冇再聯絡佢嘅。佢好得意嘅，佢半夜打俾你嘅。咁我有少少嗰時有少少擔心嘅，即係咪？驚又會有啲擔心，係點解會半夜打俾你嘅？即係好似 日光日白唔打，而夜媽媽打， 好似好唔開心咧，要揾你去傾訴咁啊！咁嗰時就自己又忙啦，就冇去即係積極去跟進佢啦，或者係問佢攞翻啲相都冇，竟然真係有啲遺憾啦。咁但係我認識嘅佢咧，就我覺得佢比較係個性格比較女仔啲咯，我覺得佢係啦。咁啊，等常係咪都有少少了解對佢嘅性格啊？啊，你係咪話佢都比較即係柔弱啲個人？軟弱啲， 睇佢寫啲字啊， 你睇佢字係咪？睇佢封信係咪？有咩分析啊？同呢個字跡， 好似隨風擺露咁樣，你字好似人嗰個性格嘅表露咁啊！你寫字都隨風擺露，歪歪斜斜又冇用力，即係好意志力好低咯，好容易俾人一導向就走一條歪路。 其實我覺得佢性格絕對唔係嗰啲好有即係自己主見嘅人啊，即係比較弱少少嘅性格，唔係咁強嘅啊。比較容易受人影響，可能佢即係或者佢二十歲嗰陣時候，佢即係跟咗阿大佬去做呢件事，即係糊裏糊塗做咗都唔頂嘅。咁啊特別咧後嚟咧，我就即係訪問咗佢嘅爸爸，咁啊爸爸就嗰陣時都90幾歲咯，咁啊住喺翠屏村啦。咁我哋而家可以聽下咧阿譚士歡嘅爸爸啦嚇，咁啊譚老伯究竟點樣講佢嘅仔仔嘅一切嘅咧？我哋聽一聽先。 後屘佢關埋嗰班， 羣埋佢哋一齊， 羣埋一齊。咪走去嗰、那個叫做咩啊？雲山啊！ 寶馬山。 寶馬山，人咧就唔係好人啊！呢個鳩咪一班，我咪整啲嗰兩個跛仔。 但係你心目中佢都係孝順仔。 孝順仔嚟㗎，係官咪嗰班。 嗯。 係嗰班唔好人，鳩咪鳩咪。 你有冇去探監？ 有。 嗯。你幾耐去一次啊？咁樣。 一個月兩次咯， 但係嗰陣時你有冇同佢講過啲咩？即係佢有冇講翻佢自己點樣諗啊嗰啲？ 冇得諗啊， 嗯， 無期啊。 佢喺入邊咁多年，你都係希望佢快啲出嚟噶嘛？ 係， 係咯。 佢出咗嚟咧，你識嘅佢朋友。 嗯。哦，佢識個女朋友啊？ 嗯。 哦。 我咪就善聽好個單位喺度住啊嘛。 哦，同個女朋友住。 嗯。嗰陣時幾好啊！快啲同嗰個朋友 喺 快啲深圳買啲嘢翻嚟賣。 哦， 喺尖沙咀，開佢攰呢個證， 嗯， 冇得醫。 嗯，咁佢有冇佢冇講咩啊？走之前 冇， 冇嘢同你講低。嗯， 唉，自己又頂，我個唔好響，佢唔喐得啦，自己人嚟拉住著燒。 嗯。 刮呢度痛嗰度痛，佢依家后悔咯。 咁大家聽到啦，其實咧，阿坦白咧就因為咧嚇子女成群啦，其實以前好多嗰啲人家都係咁啊，即係比較貧困啦，哇掛住揾食啊，跟住又生咗成竇仔女，根本都唔得閒去逐個去教啦，係咪先？即係由得佢哋好放任。咁你見到個爸爸咧，其實佢都幾放縱佢呢一個拉仔嘅。哇，九歲先讀一年班，仲係話佢一翻學咧就鬧先生嘅，佢哋都唔知點樣搞佢嘅嗰陣時。 係，唔係我覺得好得意咯？究竟佢嘅人嘅性格點樣？究竟係柔弱啊，定係叫做冇主見，定係咩？佢可以鬧先生嚟結束嗰個年代讀書鬧先生。邊處有人夠膽㗎？嗱，而家我唔知嚇，但係喺總之我讀書嘅年代咧，冇人夠膽咁樣做。 嗯， 咁啊夠膽咁做，其實佢都好有吉事。 係喎，細嗰時好怕老師。 邊個唔驚老師啊？嗰時啊，係咪？ 嗱，佢會唔會學喺可能喺屋企嘅時候，俾屋企人咧都好縱壞曬，即係由得佢任佢亂咁發脾氣啊？ 啊，亂咁發脾氣，咁咧又唔出奇嘅。但係即係望落去又有少少喺性格上邊，我覺得唔係好相似咯，成件事。可能有多重性格啊， 系咁啊，等 Sir 点睇咧？即系一个咁嘅小朋友，后嚟点解会发展做一个即系杀人狂魔咧？ 咁性格好似一个铜板嘅两面噶嘛。当佢好怕死、好怕死极端嘅时间咧，佢咧就为咗反抗、咗表现自己强嗰一面咧，就做咗啲违反嘅原本性格嘅嘢都唔理。嗰时都见到好多例子系咁噶啦。 系， 即系可以 逼出嚟啦呢啲。 系，不过佢爸爸咧一直都系喺头先都听到咧，成日都系话佢系。佢俾人哋羣，即係羣埋啲衰人嗰度，俾人影響噶。即係佢都會嗱，好似好多爸爸其實都係咁嘅。就算自己個仔明明咧都係即係壞蛋嘅，咁佢都會即係講好多都係維護自己個仔咯。即係都覺得，佢哋好善良嘅，本來即係完全係俾人唆擺嘅咁。 但係我成長期認識過幾個變壞嘅學生都係咁嘅，本身係好柔弱嘅女隱隱形咁嘅，突然間咧一幾個月之內就變壞咗嘅。 好快喎！ 我見過咁嘅例子，親眼見過 嘅。但係有一啲咧，突然間咧好生性咧，又會係好快喎。即係我識一啲咧，就係又係咧，完全唔讀書啦，好懶啦。佢突然間咧，突然間好似突然間唔知點解俾啲閃光咁樣一閃嘅時候咧，佢就會即係嗰個突然間變曬嘅成個人，突然間 好乖啊！你未接觸到嗰個誘惑點啊？嗱，如果一路嚟講，佢喺家庭或者喺朋友裏邊都係嗰堆嘅。咁佢接觸唔到嗰個誘惑點，突然間佢跟咗個大佬，個大佬咧俾啲好好處啊，帶佢邊度玩啊，佢發現哇，原來我唔使做唔使剩，哇有咁好嘅享受，佢突然間有啲嘢誘惑佢啊嘛。 係，大家頭先聽到啦，其實點解譚少歡最後會羣埋阿彭順義嗰啲一齊咧？就係因為佢原本好似咧，就係因為佢係想翻好份工去，因為佢話佢住九龍啊嘛，咁佢翻工翻香港，佢又唔想遲到啊嘛。即係聽落好似咧，其實佢係想去上進去做一個好人咯，即係揾一份好工，唔想俾人炒魷魚。但係最後咧，竟然都係行咗條歪路咯嚇。咁啊，阿鄧 Sir 就即係你會比較幻想到，其實當時佢哋一齊去打呢一兩個外籍男女咧，佢哋嗰個心態係點啊？當時嘅覺得 主要就得一個人發起嘅啫，嗰個彭順義嘅啫。佢做出嚟都頭先，佢都唔似大佬嘅人，但又要喺僆面前做出自己英勇嘅一面，咁啊做啲最殘忍嘅嘢。都玩大咗時間，就要拖人落水啊嘛。咁其他幾個就被逼跟埋佢一齊走嘅。 即係你覺得佢哋都係其實都，所以頭先我聽到你話咧，佢哋有啲有少少可憐蟲啊。你覺得佢哋 係啦，好似張愛玲成日都講，佢話最可恨嘅人咧，亦都係最可憐嘅人啊嘛。佢固然係可恨，亦都好可憐，咁跟錯咗大佬。如果是大佬帶他走條正路，可能他有做好的，就帶條歪路跟住走啫。 系，但系调翻转讲，又话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咯。 系啦， 咁所以其实咧都系好复杂嘅佢哋嘅性格啦。咁不过即系最终即系自己都可能糊里糊涂，无端端咧就喺即系呢个监狱里面咧就过咗大半世啦。咁至于好啦，咁嗰阵时Alan Tam 其实佢嚟到香港，即系出咗狱之后咧，佢其实曾经佢都好努力想去重投社会咯。咁试过同佢嘅即系识咗个女朋友，咁就喺深圳嗰度咧就即系入啲货，就想去尖沙咀买。咁但后屘佢身体就即系越嚟越恶化啦，咁就结果就喺灵实医院咧就逝世嘅。咁不过都系即系佢逝世咗之后我先知咯。咁即系打俾佢爸爸嘅时候咧，佢话佢个仔唔喺度啦咁样。咁谭少欢嘅故事就系咁啦。咁至于即系出咗狱嘅张有恒同埋尹三龙啦，又系点嘅咧？佢哋嘅生活系点，或者佢哋当时喺狱中咧争取呢个等候董建华发落啊？大家如果睇过呢套戏咧，应该有少少嘅即系印象啦。 冇睇过都听过噶啦。 系啦，咁一定会联想去谭耀宗，梁耀宗，梁耀宗呢个人物噶啦。咁一阵间翻嚟咧，呢个九九机密档案咧，我就会访问佢啊，千祈唔好行开。唔该晒，等 Sir， 唔该晒鬼故王。 住在孤兒院，一直以來被後母這樣去對待，也沒有親人去照顧關心他。出大佬之後呢，大佬就最初時認識了他之後怎麼樣呢，他跟我說，他說頭那三天是他這麼大仔以來是最開心最好的生活。 恭喜花家姐终于有自己的地头了，好高兴你可以再开这个东头湾道99号的 season 2。我先来这个 studio 的时候，在楼下呢经过一间烧腊店，突然间就想起你那些肢解案。希望之后可以继续听你讲肢解案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东头湾道99号的奇案。 Radio 99，人同狗狗都想看的节目，狗狗都想给钱看的节目。 大家好啊，今日是花家姐的网台 radio99.tv 的正式开张的日子。咁啊，我哋就从此网台咧又多咗一个非常好嘅节目可以听啦。唔单止添，唔系一个，系三个吓，一至日，日日都有10:30，大家坐定听直播啦。听唔到直播唔紧要，俾钱重温都 OK 嘅。 多谢晒，多谢大家支持啊！ 样样顺利啊，一本万利啊！ 好，皮叔神， 好啦，都鬼姑王啦。 收定 咗 爆燈啊！ 好， 跟住， 切啦， 三 個 成，好，又好咗未啊？又好咗未？ 好， 係啊，開呢個好重要， 非常 重 要。 曾经为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知道我这世都没法能够补偿，我就讲一句对不住，我很多谢他们对我原谅和宽恕，我以后会好好重新做人。 2004年的中秋节，尹三龙获释，同家人在19年之后终于人月两团圆。至于死者的家人，就同以往的中秋节一样加倍挂念亡者。不过早在1998年，男死者 Kenneth 的爸爸就表示，他已经放低了仇恨，愿意原谅被告的罪孽。 在我当我知道受害者家人肯原谅我的时候呢，我当时根本就没办法接受得到咯，就因为太过震撼了，这件事就是很难去接受得到咯，就因为他为什么我这样伤害过他，他都会肯原谅我咯。我明白到人是什么最大威力咯，就是原谅和宽恕和爱心。 虽然死者的父母原谅了他，但是他们不愿意再跟他会面，接受当面道歉，不想再加深痛苦。他们说，其实 Kenneth 当日所受的苦和他的死亡已经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以割除的部分，而且永远都会跟随着他们，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服刑或者释放而得到解脱。不过他们相信，一个为自己的邪恶而忏悔并寻求宽恕的人是应该得到宽恕，这一点是他们仅仅能够做到的事。 咁喺呢单咧，即系宝马山相思案里面啦，咁啊，即系见识到啦，啊，几个少年犯吓，两个少年犯啦，尹三龙啦，同埋张有恒啦，吓，即系佢哋所做嘅事啦，咁啊，其实即系自己嘅系摧毁咗自己嘅前途啊，一生嘅前途都摧毁晒嘅。咁啊，头先咧就听到啦，系啊，尹三龙咧就系喺2004年啦吓，中秋嘅时候咧出狱嘅一啲片段啦。咁喺我身边咧就有一位啱啱咧连任嘅呢个双料议员。梁耀忠咁啊，就同呢一單案咧就息息相關啦。咁啊，為咗爭取即係少年犯嘅出獄啦，當年咧做咗好多嘢嘅。 歡迎你先。 你好， 你好恭喜你先啊！ 系多谢晒先， 系咪啊？啲年轻人系咪好厉害 啊？今届就系真系 好有威胁性、啊。 我谂今届就大家知道咧，就大多数都系年青嗰一辈咧能够当选嘅。咁啊，就无论系建制或者泛民咧，所谓嘅即系年纪大啲啦，啲都落败嘅大多嘅。 系为咗呢个唔好变成政治节目，我要喺度 stop 你，因为好惊嘅，一讲到政治，我惊我唔识讲嘅。咁啊，同埋你睇下头先我哋呢个台啦，都系一个年青嘅十八岁嘅一个小伙子搞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年青人咧，即系好多时候就系其实一念之差啫，就系个即系佢嘅性格啊，各样都未成型嘅时候，咁行边条路咧，好多时候就受啲同辈影响啦，系嘛，或者受性格影响啦。咁嗱，你当年咧就为阿尹三龙啊，同埋张友行啦，同埋一班嘅少年犯。就爭取呢個等候董建華發落啊嘛，嚇呢一個就相當之即係知名噶啦。咁啊嗱，我哋首先想我想問一問你就係、是、當日咧呢個啊尹三龍咧佢出獄啦，坐咗十九年監。我真係喂，其實真係好少見一個重犯出獄嘅時候咁多記者去訪問嘅喎，知嘅咩佢哋？ 阿花姐，我可唔可以唔答你問題主咧？因為咧頭先你即係嗰個前提嗰度咧，你講好長嘅説話。咁就我覺得咧嚇，有部分咧你係講得啱嘅，但係有部分咧就講得唔係幾公道。係 邊度講得唔公道咧？ 嗱，你講得啱嗰啲咧係乜嘢咧？就係話佢哋自己嘅性格、自己行為咧係影響一生。咁呢個係相對係啱嘅。特別我認識啊張友行啦嚇，個情況真係嘅。佢係真係佢嘅行為啊，係影響咗一生，即係無可否認嘅影視嚟講係。但不過咧，你話咧佢兩個咧嘅行為咧係佢自己摧毀咗佢自己咧。咁咧就有少少未必係咁公道。係 點 解？即係點解咧？一嗱，我所了解即係未必係最真實，亦都未必最詳細嘅。就係佢兩個咧所參與嗰個所謂寶馬山案件啦嚇，其實唔係佢哋自己引發。都 唔 係自己去做嘅，佢全部都係被逼， 被阿大佬。 同時期咧，如果我所知道咧，佢哋唔係佢兩個去打死嗰對嘅外籍嘅男女嘅，唔係完全唔係嘅。嗱，我所知嘅故事係咁樣樣嘅，就係咧，張友行咧同埋阿尹三龍兩個咧，就係俾大佬一齊叫佢哋咧，係去地盤嗰度咧。是攞建築材料，即係偷啊，唔係叫攞，係偷建築材料。咁你就行啊行啊，行到一個寶馬山嗰度。喺寶馬山嗰度咧，咁佢哋咧就係、是、途中咧就見到呢對嘅青年男女啦，喺度我諗真係喺談緊情啦嚇。咁咧就個大佬有三個大佬去嘅，咁其中大佬就話：喂，不如埋去即係打劫佢哋啦，咁樣即係攞使用仲好啦，做一個偷建築材料啦咁樣。咁佢哋埋到去就想話要即係問佢攞錢啦咁樣，但係點知咧好不幸地，呢五個人咧，大家唔識講英文，都唔知點同嗰個即係男即係外籍男女咧係溝通，都唔識點講， 即係九唔搭八。 我諗只係識講 money money 啦， 或者 係 即係手勢咁。 當然細即係細節，我真係冇問到咁細節，唔知道，我即係估啫。咁佢哋變咗就係咩咧？就所謂嘅打劫不成。打劫不成嘅之後咧。跟住咧落到嚟咧就係想搶佢哋嘢啊，想老笠啦，即係所謂老笠啦。咁當佢老笠嗰陣時候咧，就嗰個嘅外籍男士咧就反抗。咁反抗底下咧，咁個三個大佬咧，就將嗰個男士打死咗。打死咗，咁打死咗之後咧，本來就諗住走噶啦。但係咧就有一個大嘅，即係三個中大嗰個咧就講話：，喂，呢條女。好正喎， 唔好嘥喎， 食質就唔好嘥喎咁樣。咁跟住咧就輪奸佢哋。 但係佢哋兩個係冇。 如果我信阿恆仔講嘢真嘅話咧，恆仔話我冇埋去即係非禮佢咯，即係佢乜都冇。係指佢話咧，請摸過佢， 摸一摸， 摸過佢，咁就冇犯即係所謂嘅強姦佢啊，冇性呢啲嘢講係。非禮唔知唔係，我應該咁講。佢冇非禮，佢冇講到，係咪指冇非禮？但佢真係摸過。 或者好奇嗰種咯，可能係。 但摸乜邊度冇講到，我唔知道。但係咧，佢話咧就冇強姦過佢，一肯定冇做。咁咧就當呢三個嘅大嘅三個咧就輪奸咗呢個嘅少女之後咧，咁佢就話：喂，唔得喎，佢認得我哋喎。咁點咧？佢就將佢鑑生就打死埋。 OK。 嗱，當然咧，打死呢兩個嘅外籍嘅男女嘅行為裏邊咧，同埋嗰種嘅。 動作裏面講話咧，係相信真係好殘暴嘅。 係咯，又話 好多人驚 五百幾處嘅傷痕咁樣， 仲有話好中意揾嘢插嗰個女性下體啊等等嘅，即係可能就係真係令到人哋覺得冇辦法可以接受呢個咁樣行動。但不過咧，就佢兩個咧係做乜嘢？當時嚟講係以我所知，佢兩個咧就話佢只係睇嘅啫，就完全冇參與，包括咗輪奸打死，冇參與到嘅。 有冇諗過走咧？佢哋當時 冇走到。 不敢走啊！ 唔敢走，佢自己企喺度睇。咁咧就當佢哋即係打將個三個大佬打死完嗰兩個嘅外籍人士之後咧，咁諗住走啦，係咪啊？咁但係咧就三個大佬條件之後，就講話唔得，你兩個咧唔可以就咁走。就跟住喺嗰個地下度咧，就唔知點解執到一個燒烤叉。跟住就燒烤叉咧，懟住兩個細路，總之懟住佢。懟住跟住話咧。人人有份，命不落空，佢嘅意思点解咧？就惊住你翻去报串，即系冇做过嘛咁样，所以唔得，唔得嘅话咧，一定要你哋插翻两刀。 系， 咁你谂下当时讲两好细啫，都两个都唔够十五岁，一十四岁，一十三岁，十三岁，十四岁， 十六十七好似系， 未够十五岁嘅， 未够十五岁咩？ 未够十五岁嘅， 系， 咁点咧？如果你喺嗰个环境里面点咧？你明明看住佢哋三個打死咗兩個人啦，而用咗小火叉叉住你個頸，你可以點做啊？ 我諗俾任何人都可能得一個選擇嘅啫，即係你只可以係嘛，即係為咗保障自己生命安全嗰下都唯有係要嚇，即係係咁以可能係去撩兩嘢咁啦，會唔會咧？ 咁佢阿紅姐同我講咧，就逼於無奈，就唯有就插咗兩刀， 插兩刀， 就係咁樣樣。 系， 咁就當然之後俾人拉咗啦。 系， 咁所以頭先你嘅開場白度講到咧，就係佢哋即係自己行為係即係出於盡嘅心。咁係如果就呢件事件裏邊嚟講話咧，佢哋係某程度上高係無奈，某程度上都係被逼嘅。即係如果佢講啲故事係真嘅話咧，就係咁樣。但當然我唔知佢講裏邊有幾多真定假啦。我冇去即係佢翻查所有資料啊，同埋冇去聽佢審判啊，呢啲全部都我冇做，我冇睇翻嗰啲案情嗰個發生點樣。但係依個係佢真實我講。 其實呢啲係好普遍嘅一啲即係故事啦。根本上好多嘅少年犯，佢哋其實就算你話參與嘅時候，可能佢真係企喺度睇嘅時候，好多都係因為咁而判咗終身嘅。即係你話究竟係咪叫冤枉咧？咁啊有啲人就話：喂，咁你又邊個叫你啊識啲咁嘅人啊？即係遇人不熟啊，自己嚇唔交損友，你又去埋嗰個地方。同埋咧，你講啫，你冇份參與，你係被逼啫喎，係唔係咧？咁 即係你講到就話鬼叫你識埋啲壞人咩？咁樣我又想 即係我有啲人咁諗啫，係咪？ 我想講講呢個故仔俾大家聽，就係、是、嗱，我揾沙龍我就冇咁熟，我主要都係熟阿恆仔。阿恆仔同我講咧，佢個經歷點樣樣咧？就係佢咧就係三歲咧，佢親媽媽就離開咗佢，走咗，唔知去邊度。咁佢咧變咗咧就爸爸咧。就俾佢咧，就俾佢跟佢阿婆，唔係阿嫲，阿嫲去湊佢嘅。咁湊到小學之後咧，就佢咧就去咗孤兒院嗰度。即係入住孤兒院，因為冇人理佢，去咗孤兒院。咁由孤兒院真係可以話叫孤兒院長大啦。一直至到去小學六年班。然後先翻出嚟嘅。翻出嚟咧，就本來跟翻阿嫲住嘅。但係爸爸就話唔好，你過嚟我跟我住啦。咁點解咧？因為佢爸爸已經係娶咗第二個老婆，而第二個老婆咧亦都有細佬妹。咁佢話：你不如過埋嚟嗰度，點解人多啲，我哋可以攞一個大啲嘅單位，即係公屋單位住。 即係個工具咁啊，變咗係。 咁佢就冇父啦，咪先得嚇。咁你就唯有就聽佢講咯。咁聽佢講，咪就即係一齊同爸爸一齊住咯。咁就當然啦。呢、這個後母咧，真係叫後母啦，後底乸所以嚟講係，就對佢真係好差。就成日鬧佢，就話佢咧就係即係冇錢攞翻嚟，咁啊即係成日就打打鬧鬧咁樣樣。咁但係恆仔咧，相對嚟講係咧，我如果我信佢講嘢真嘅話咧，佢話只係相對嚟講，我真係唔係話曳個種嚟嘅，就係、是、第一我成日讀中一，就係、是、放學翻屋企之後咧，就要睇住細佬妹咁樣樣。咁但係呢個後母就覺得咁都唔足夠，仲要攞錢喎。你諗下咁細個邊度揾錢嚟攞啫？ 好似好勤力去開車門係咪？ 唔係住。未住，咁咧就你谂下咁细个，点解唔攞钱翻嚟咧？咁啊成日打佢，打佢之余咧，仲成日赶佢走咁样。咁可能啲后母就唔中意佢咯，想赶佢走啦咁样。咁起初咧，呢、這个爸爸咧就好揽住佢嘅，就话我拉翻佢翻嚟啦咁样，唔关佢事啊咁样。咁但系咧一而再再而三，咁不断系咁发生， 不斷又打佢，又鬧佢，又趕佢走。 嗯。 咁最終有一次咧，即係最後嗰一次啦。咁咧就佢媽媽就真係趕佢走啦。 嗯。 咁趕佢走，佢爸爸亦都冇去，即係話積極去叫佢翻嚟咁樣。咁佢咪走咯。咁走喺邊度咧？佢真係無可奈何，走咗去尖沙咀。 OK。 之後仲有咩好做咧？咁要食飯噶嘛？ 係咯，即係變咗係流浪，其實基本上 係冇冇冇冇嘢好做，唔知點做。咁即係而家唔興啦嚇。喺佢嗰個年代咧，仲有就係開的士門啦，頭先你所講嘅。咁就真係開的士門啦，去維生咯，喺即係喺街頭流落咯，流浪咯。咁係開的士門嚟自己維生咯。咁冇錯，就不不幸地頭先你所講啦。就識呢啲壞朋友啦，即係就呢個大佬啦。出大佬之後咧，咁。大佬咧就最初嗰時咧識咗佢之後咧點樣樣咧？佢同我講，佢話頭嗰三日係佢咁大仔以嚟係最開心、最好嘅生活，就頭嗰三日。 因為有人關心佢， 有 表面上啦嚇，係啦， 任得你 享受， 冇所謂，乜都得。 嗯， 咁你諗一諗，好細啫喎，中日做嗰時嚟講係，你諗諗，即係你諗一諗佢會點樣樣咧？一直以嚟。住在孤兒院，一直以嚟被依後母咁樣去對待，亦都冇乜親人去照顧、關心佢。咁而家有個人咧對三日咁好嘅話咧，真係好難得，所以好跟咗大佬咯。咁一直咧跟咗大佬，但係頭先我講只係三日啫。三日之後點樣樣咧？佢話俾我聽，真係好似語殘面所講，跟住就拳打腳踢。 咁快三日咋？ 做乜嘢咧？就出去唔該你去同佢偷嘢， 揾錢， 揾錢。 OK。 一唔聽佢話咧，就打。咁啊，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有一日，一個大佬嚟到咧，就叫佢同埋尹山龍，兩個僆嘅，今日一齊就去話去地盤嗰度偷依個嘅材料咯。 係。 你去唔去啊？ 即原本是偷材料的，不是說打劫啊那些。 是偷佔了材料的。你去不 去？那都好像沒得選擇那一刻，是 吧？那你什麼都沒得選擇的，那天又是跟著去，你走去到寶馬山，然後發生剛才所說的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那你說呢，如果我真的希望聽眾要原諒我先，我沒辦法核實他究竟說這個故事給我聽是真還是假的。 我們永遠都很多東西核實不到，是吧？ 但是整個故事咧係佢講俾我聽嘅。你諗下呢個小朋友，三歲，親生媽媽走咗，然後自己就俾阿嫲湊，湊到佢小學就入孤兒院，入咗六年之後翻出嚟，就跟後母一齊住。後母就打打鬧鬧，又趕佢走。然後佢被逼之後走上街頭，走街頭自己顧自己。開車門，識到依班咁嘅壞人。跟住呢班壞人咧，就三日過天堂新式嘅生活。然後跟住又拳打腳踢，要偷要搶，然後跟住走去呢個嘅地盤嗰度偷嗰啲嘅材料。然後就介入咗呢單所謂嘅最殘暴嘅劫殺案。唔係劫啊，冇劫到嘅咪講係。係 咯，其實都冇佢哋冇錢噶嘛，係咯。 就係強姦咗同埋殺咗人。 無端端就咁樣被參與嗰啲。 你話點樣樣咧？ 嚇！ 跟住。跟住判罪成啦，入獄啦，咁入獄佢喺1997年之前啦，佢犯事咧係18歲之前犯事啦，咁所以咧就叫做咧被判咗為叫做等候英女王發落咯， 冇錯。 咁當時我自己唔知咩叫等候英女王發落嘅。 我睇到你啲書，你話嗰時攞咗好張好長嘅信，都唔知點，唔係好明佢咩事。法律嗰啲條文比較複雜。 因為大家諗一諗咧，佢哋咧就寫咗封信俾我嘅，其實唔係就係寫俾我，寫咗60個議員嘅。 魚翁殺網。 咁我就即係打開嚟睇啦。睇咧就佢唔係好長啫，兩我如果講冇記錯係唔夠3頁紙。咁我睇完之後咧，一嚿雲啊，一嚿雲咧就係、是、第一，佢話俾我聽就係、是。法庭已經話咗有罪，罪名成立嘅啦。咁跟住咧就判坐監。但係竟然佢話會唔即刻出嚟喎，咁你覺得奇唔奇怪咧？喺我哋一般嘅常人啦嚇，就覺得就係法庭判有罪，已經係判埋你監刑期㗎啦，判刑期。 就算終身都會可以， 總係之後有期嘅而走㗎啦，咪先啦。 後嚟有期。 但係點解會係即係唔知幾時走咧咁樣？咁仲寫一句説話就叫等候英倫法落。 咩嚟？而家究竟嚟讲系点发落？英女王喺英国嚟嘅，当时嚟讲系点发落去咧？系咪啊？咁同埋你班人坐喺监狱里边噶嘛？咁等待啲乜嘢咧？ 啊，同埋好似其中一单案啦，就八几年嘅时候发生嘅。咁啊，当中咧有少年犯啊，有成年犯。咁啊，成年犯咧18年就已经出咗狱啦，因为后屘咧就特赦啊嘛。但系当中嘅少年犯咧就遥遥无期，一路都出唔到狱。即係就會有一啲咁嘅，即係同案裡面咁，即係你覺得係幾唔公平嘅一啲對待咁樣。 所以冇錯嘅，就我自己覺得咧，就當我知道咗呢啲咁嘅情況裏邊咧，我探完佢哋之後咧，我覺得點解我當時我會係去願意幫呢班青少年犯咧？咁我覺得我個現象就係咁樣樣，就好似頭先你話齋咧，就係、是、如果成人犯咧，犯咗事嘅話咧，就算你係判終身監禁啦嚇，終身監禁咧就會。即係啲重刑犯啦，就每十年之後咧，就每2年咧，就會係去經過一個叫做長期囚禁復檢委員會咧，複核你個案，就睇下會唔會咧係俾你提早釋放。 嗯， 唔係，我再提前下少少，我講錯少少嘢。即係如果你犯一個刑期咧係超過10年或以上嘅話咧，你咧就有機會咧就每2年咧。由呢個長期複核委員會咧，複核你個嘅行為表現點樣樣、 嗯？ 如果佢覺得適合嘅話咧，就會係提早釋放。咁就佢會俾個刑期出嚟嘅。刑期俾個刑期出嚟之後咧，就俾一個嘅港督就同意。咁嘅話咧就可以提早走噶啦。呢個係即係而家就俾特首啦，就以前俾港督啦咁樣嘅。咁但係一班嘅青少年犯咧，就會點樣樣咧？嗱，佢都係等。等咧就等呢個長期複核委員會咧就睇佢個行為表現點樣樣，由佢建議英女王咧俾個期俾佢嘅，咁啊睇下咁就所謂叫做等候英女王發落咯，應該講係。 啊，鍾哥，我想問下咧，嗱，譬如我哋一齊都有去幫手嘅，即係阿余偉發嗰單案啦。其實佢當時佢都向好多唔同嘅議員求錯嘅，即係魚翁撒網睇下邊一個回覆佢。其實即係第一個去睇佢嘅人咧，我諗佢當時可能真係好激動嘅。即係覺得哇，終於有人理我啦咁。其實你當時咧接觸到啲少年犯嘅時候咧，佢哋有冇呢種即激動嘅眼神啊、表情俾你睇？ 其實咧就我知道咗之後咧，就我去探佢哋啦。咁啊就預咗同咗懲教署嘅同事講咗。咁懲教署同事咧就預咗安排我嘅。安排我咧就係、是、除咗我入到嗰陣時候咧，咁啊第一個嗰個嘅最高級嗰個懲教署主任咧就請我食飯嘅，嚟講係食完飯先探我哋嘅。然後佢安排咗俾我咧。是集體見他們的， 集體見即是整班一起見， 我一次見是見6個的、 okay. 那就分開兩批見這樣、 嗯、 那就他因為要一起見我嘛，那首先就覺得是情況就不同的、 嗯、 但不過當然他覺得奇怪呢，就是有幾個人一起見我還有見一個議員，他們未試過的嘛， 會不會有些人會見到曙光，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就是當然他們因為陳亞柱說了給他，我會見他們、他準備了 稿啊， 什麼呢，所有證件啊，乜嘢俾曬我睇， 拎曬出嚟， 就話梁議員你睇啊、 嗯， 我就喺獄監裏面咧就讀咗咁多書， 嗯、 我成績係點樣咁啊，即係但係佢仲唔肯俾一期俾我，喺度係咁等咁樣，即係佢有咁準備咯，同我傾偈咯。嗱，呢個片段咧，大家可以睇一套電影嘅。 等候 董建華發落就有曬， 扮你嗰個好似你 就係、是、呢套電影咧，就呢啲啲情就係全部真嘅。 係因為你係做佢哋講修行噶嘛， 就係、是、全部真嘅。走佢呢套電影其實有80%嘅內容都係真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呢套電影。 係啊，好啊，好啊。咁樣咧，嗱，其實阿恆仔真係其實幾生性啦，即係佢雖然當時咧就行差踏錯入咗去啦，咁但係佢話佢十幾廿年裏面佢都即係讀書好好嘅喎，話佢即係攞 A 嘅喎，係咪讀翻譯啊嘛？ 佢翻譯嘅就佢嗰陣力，仲有咧。他是寫過啲文章去到報館度咧攞個獎添嘅，呢、這個都好難得。所以我見到佢哋嗰班嘅青少年犯咧，就係、是、好感動嘅。你知唔知我最感動乜嘢咧？我第一次見佢哋噶嘛，佢其中有一兩個同我講啊，齊口耳聲咁講嘅。 講咩咧？ 佢話咧，寧願呢度咧係大陸。 嚇！ 我話咩好啊？即係梗係好啦。我點解啊？佢話咧就係、是、喺大陸嘅話。對我哋好簡單 嘅，死刑啊？ 啊點啊？啊砰一聲就係咯、 哦， 就搞掂啦。 嗯， 我聽完之後，有咩好啊？ 即係寧願快啲解 決。你砰一聲對你解決有咩好咧？ 嗯， 佢話：你管到佢點解啊？覺得砰一聲最好啊？ 唔使受苦咯，係咪啊？有 你啱咗少少， 嗯， 但係啱唔曬。 嗯， 依、這個説話打動唔到人噶嘛？ 係。 佢打動到我。 我好想聽啊！講咩咧？ 佢話。 即係唔使我自己又咁樣去折磨，唔知等到幾時之外咧。 嗯。 最緊要嘅就係唔使我爸爸媽媽山長水遠咁辛苦，你要探我，仲要係漫長咁等，唔知等到幾時我先出到去同你一齊。 即係唔想連累佢哋。 佢覺得咁樣對唔住爸爸媽媽。 OK。 哇！你聽一聽，你諗諗呢班人，如果你就咁聽到話，佢班人咧全部都係殺人犯。 係。 但係竟然一喺監獄裏邊。坐一段時間之後，他跟你講這番說話，當然你可以說他當然啦，想博你同情他嘛。特別我聽他講說話一段時間呢，他真的很真情流露的，而有幾個還是哭著跟我說他不想見到爸爸媽媽那麼辛苦。 其實這個世界就只有信和不信而已，即如果你不信他，你就覺得他做戲而已，七情上面 沒錯， 即純粹你自己的直覺去感受 一件事或者一個人，咁我諗佢哋一定係好慚愧嘅，亦都當年都唔知點解會即係自己會行咗呢條路嘅，即係都幾糊塗咁樣，可以即係完全係唔知道點解會無端端就喺監獄裏面咧去過咗即係廿幾年。 都唔係嘅，即係其實佢哋依廿幾個嘅青少年犯咧，每個人背後都有故仔嘅，佢犯咗事，每個都唔同，即係有因由喺度存在喺度。咁我就當然咧喺呢度，而家我唔可以逐個同大家講啦。 好啊，有機會啊。 但其實咧，我只係想同大家講聲咧，就話我哋唔好睇一個人犯事嗰行為，就係覺得佢就係衰人，或者係好人。我哋唔好咁簡單啦。 我好贊成。 因為每個人喺背後咧，總係有佢嘅故仔喺度。 冇錯。 咁我哋如果了解一個故仔嘅話咧，可能睇法會唔同嘅。 好多嘅因先會形成一個果嘅。 係啊。 係啊，啱啊。所以即係我哋要睇好多嘢啦，同埋睇佢即係日後咧，佢點樣去自己去改過啦，咁樣呢個都係最緊要啦。咁但係嗱，頭先聽到個片段裏面咧，就係話即係坊間有個傳聞啦，就話點解佢哋出到獄咧，就係因為咧男死者嘅爸爸咧就寫咗封信俾港督啊，港督定係特首啊？ 港督 就係話咧，佢想原諒佢哋啦，咁而令到佢哋可以加速咁樣咧走嘅。其實係唔係咧？嗱，頭先我嗰個片段裏面所寫嘅嘢咧，就係我睇男組啦，就話訪問咗佢爸爸媽媽，咁就話其實就好難話原諒噶啦，但係咧就即係覺得佢哋都應該要得到即係釋放，得到即係寬恕咯。咁但係你話真係佢哋徹底去寬恕佢哋係難嘅。咁其實你知嘅版本內情又點咧？ 我知嘅版本咧就係、是。其實咧，封信係寫咩內容咧，係冇人知嘅，除咗港督之外。咁咧就南華早報咧就只訪問過爸爸，佢爸爸就講咧，我只係寫封信俾港督，但係佢冇講內容嘅。但不過咧就明報咧就翻譯咗南華早報依一段説話出嚟，就咧可能大家一廂情願啦，即係諗住即係因為佢爸爸都即係個態度上高，已經唔係咁。記住依個仇恨啦，咁就軟化一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好理所當然地估咧，嗰本信都係求情信嚟嘅，咁就咁咪就寫出嚟話係即係原諒佢咁樣。但係依個咧係我所知咧係真係一個謎嚟嘅，除咗阿彭定康之外咧，係冇人知道究竟即係佢爸爸啦，就冇人知道究竟佢封信嘅內容係點樣。 係同埋寫咗封信之後都好多年之後先出嚟咯，都隔咗好多年嘅事噶嘛，係。再改朝換代之後， 但大家知道咧，就彭定康係嗰時候佢差唔多就臨走嗰時先收封信嘅， 都係，但係當時冇即刻令佢， 因為當時係即係大家知道咧，我係即係引起社會關注翻呢件事咁樣樣，咁啊，所以可能佢爸爸都睇到依新聞啦，我引起依份關注，咁佢寫信俾港督咯，咁但係一般嚟講，即係如果佢又話因為佢爸爸咧，我所知咧，喺英國成立咗基金嘅，個基金咧就係去幫啲小朋友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好理所當然就估計咧，依個爸爸梗係原諒咗依件事啦，咁樣樣，咁所以就感覺上高封信都應該都係求情嘅多啦，咁樣。 同埋頭先你講嗰啲內情啊、背景啊，其實佢哋係唔會知噶嘛，即係佢都唔會想去再了解話呢班犯人啊，你哋背後係點啊、點樣淒涼啊，我相信佢哋唔想知啦，亦都即係。太過心痛了，即係唔想再接觸呢件事嘅任何嘢嘅。 不過可惜啦，即係今日有啲時間關係啦，唔可以同你 唔係可以繼續講嘅， 同你答埋下一橛嗰啲嘢啦。 係邊橛？ 即係頭先你講到係咪即係懲教處點解會 可以而家答埋啊？ 做咗咁大龍 鳳出嚟。我哋唔係大氣電波，我哋冇限制，可以講多啲嘅。 講幾耐又可以？ 好，你想講幾耐？ 我唔知道可以講幾耐啦。 唔使理佢。 但係不過咧，就我想講講咧就係。是真的少有的， 我真的沒聽 過，因為呢當日就竟然間呢就是我跟他哥哥一起去接阿尹生良出來，但原來已經有記者在這裡， 你是不知道 的？我是不知道 的，他更加不會知道， 我是不知道的，而還有呢就安排了一些路程呢就 去茶樓吃東西、啊、 啲記者跟埋曬去啊，咁樣。 但係尹三龍會唔會好抗拒咧？嗰刻要你影曬佢嘅喎。 係啊，但係即係，但我唔知尹三龍係咪即係之前已經係俾佢哋已經被安排啦， 即、 係 已經知會咗。 用呢個字眼叫被安排啦。咁咧就，但係成個過程裏邊嚟講話咧，係真係咧，懲教署冇阻攔啲記者，全程咧係拍攝，係喺酒樓裏邊咧，亦都係訪問添。因為大家知道真係中秋節啦。人月兩團圓啦，咁唔知係咪懲教署就想到令到大家感覺得到，真係咧，原來呢個特區當時英國政府啦，殖民地政府啦，係咁温情，即係喺個時候就大家放出嚟咧，俾大家咧就感覺到到原來有世界上係對於一啲犯咗過錯嘅人咧，有種寬恕嘅感覺，俾佢哋咧可以得到一個咁樣嘅政府嘅關懷，同埋政府嘅一種嘅對，即係對佢哋一咁友善的態度， 即是一個模範咁啊，好似啊。 同埋咧，就係事實上咧，就係懲教署亦都係幫阿尹三龍揾一份工添。 嗯。 咁佢冇幾耐就翻工噶啦。 係嘛？咁但係，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佢應該係去咗一間律師樓嗰度做工作。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有嗰種接軌上嘅問題咧？好多出到嚟，好似我嗰時講話，即係歐陽炳強啦嚇，咁去教會嗰度翻工啦，咁佢都話哇，成日都好似覺得所有人都歧視佢啦，咁啊搬個紙箱嘅時候，啲人又即係眼超超咁啦，係啦，可能係佢自己覺得嘅啫嚇，即係其實尹三龍啊或者阿張有恆恆仔咧，佢哋有冇呢啲咁嘅即係難處，或者即係出到嚟嗰種即係尷尬或者嗰種苦處，完全就唔知同點同社會去 融合呢？尹三龍嗰個案就同佢哋唔係對唔住歐陽炳強咧，同阿尹三龍同埋阿恆仔嗰啲就唔同啦。因為歐陽炳強咧就嗰件事件係較為係高調啲嘅，咁啊個都認得佢啊，或者係知道嗰件嘢。但係至於阿尹三龍同埋阿恆仔咧，其實大家冇咁識佢兩個名嘅。即係如果唔係， 尹三龍好似多啲人識佢，同埋嗰 識嗰次就最早嗰日出嚟 嗰 件事啫。 嗰場政治 show 啦，咁 如果唔係嗰次嘅話咧，就冇人識佢。 起碼影曬相添啦。 係嗰次係佢唯一係由於嗰次，如果唔係冇人識佢噶嘛。 唔會見到佢。 咁同歐陽炳強好唔同嘅，咁所以你話被歧視啊嗰啲咧就。即道理上高，阿恆仔同埋阿尹三龍咧就應該相對少， 即根本唔知佢身份。 係啊，譬如阿恆仔啦，咁而家佢真係生活都幾好嘅，佢喺一個公共機構嗰度做嘢啦，咁又就結咗婚啦，仲有小本生意做緊少少嘢啦咁樣。我而家做得好唔好啦？即我年齡之前見到佢做咗小本生意，都唔錯嘅咁樣。但係而家得唔得我都唔知啦。 係唔緊要啦，但係起碼佢即叫做可以即係重投社會，有翻啲正常嘅生活。 正常， 同埋有家庭温暖 咯。係啊，有家庭生活啦，係啊。 即係終於係佢童年得唔到嘅嘢咯，嚇可以補償翻。 就係、是、我唔知可唔可以講咧，就係話佢哋其中啲青少年犯咧，其實有幫我手做嘢嘅。 幫你手做嘢。 係啊。 嗯。咁好啊！你都俾好多機會佢哋啊，幫咗佢哋好多。其實即係佢哋出到嚟就係需要呢一啲咁嘅即係關心咯。即係始終外面嘅歧視眼光都一定係有嘅。 嗱，當然咧有樣嘢我都不得借你呢度講咧，就係原來咧就係出咗嚟嘅人咧，翻翻去裏邊嘅話咧，有成四成嘅。 我都好聽過。 即係點解咁多咧？咁樣我發覺到咧，就一般嚟講咧，最重要就係佢哋如果冇得到家庭嘅接納嘅話咧，就最大問題啦。跟住落嚟，佢面對住就是生活同埋居住問題。嗱，生活當然都重要，但係居住最重要，因為咧就大家知道而家個居住問題咧，唔係而家就算係十幾年之前都係啦。一出到嚟冇地方住嘅話咧，就好慘。跟住咧，你冇地方住，即係冇地方踎啊嘛，即係嚟講係瞓邊度咧？咁你即係依個最慘嘅。而跟住而家當然食嘅問題啦，咁樣樣。咁而佢大多數咧就係、是，如果冇家庭嘅人接納佢嘅話咧，佢出到嚟之後。就住同埋食都要靠朋友，咁你點辦呢？ 最後要行歪路繼續， 冇辦法就揾翻嗰啲朋友咯。係揾朋友就必然就容易走翻轉頭咯。所以依個咧係最重要咧，就係政府可唔可以預早之前咧喺佢出嚟之前安排到佢譬如住嘅地方同埋佢揾工做。如果兩樣嘢安排得到嘅話咧，其實好多人咧同我講咧，其實唔使走一舊路嘅。因為大家知道入咗裏邊啲生活唔係真係咁好過噶嘛。係 啊， 你真係。總是有青春的每個人都你青春就在裡面過你覺得值不值呢 最誇張的 有幾個都是好像是兩次終身監禁的事即是殺完人出來了坐十幾二十年出來再殺人入去又十幾二十年的那些真的、 這些呢就或者可能是情緒、啊、或者性格的問題但很多特別犯了不是重案的朋友他們呢就是一時可能貪念啊有時可能被人哋慫恿啊，做一啲即係唔理想嘅行為出嚟， 但不過他未必是真的想做的、 嗯、 但做了出來了，那怎麼辦呢？他很想改過、 嗯、 但社會會不會給他機會改過呢？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嗯、 因為幾個都在外面幫手、嗯、我覺得他們真的非常之好、 嗯、 而同時呢就是他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對他來說呢走在舊路他真的告訴我就是不可能、嗯、真的不想走。 有沒有聽過他們說譬如、做了這件事他們覺得、自己最後悔或者是覺得最、即是不想即是失去的東西是什麼？說的 當然啦，大家都覺得就是說、沒有了自由、 嗯、 沒有了一個跟家人的團聚、 嗯、 剛才我講過了嘛、 嗯、 他想砰一聲解決自己、 嗯、 就最主要就是、不想對家人帶來一個的負擔、 嗯、 無論是精神的以至有肉體 的負擔都是。 是恆仔是不是會相對好一點呢？因為其實他本身在 獄中 他未入獄之前他基本上已經沒什麼家庭溫暖了，在社會又很難立足、嗯、但相反 尹三龍他本身有一個即完整家庭的嘛， 是 吧？即他入到去的時候他可能適應方面或者那個接受程度比恆仔會更加難。 就算他是那個家庭不溫暖也好，但是沒可能呢就是不想有些、就是、自己個人生活的嘛， 還 有一些朋友的嘛、嗯、有些即係自己個人的一啲、嗯、喜好都不能夠做到，咁呢個真係好慘嘅。嗱，套電影咧，導演啊，阿邱麗圖咧、嗯、就講下頭先我講嗰套等下董亮拍嗰套電影咧，其實最後咧佢點樣結尾咧，我唔知有冇睇過。 我唔記得咗，太耐啦睇咗。 佢結尾好 十幾年 都好好啲結尾嚟講係，就點咧？就講阿恆仔咧翻出嚟，佢都到係就未講恆仔翻出嚟嘅。就講咧就有個女仔走去，即係一直幫我手嘅，去探阿恆仔。然後之後咧，依、這個女仔咧係幫阿恆仔揾翻佢嗰個嘅親生媽媽。 係真嘅呢、這個係嘛？ 依當然唔係真啦，即 係 但係我覺得依個係個結尾係好好嘅。係 咯， 即係想係點樣樣咧？就表露出嚟咧，就話其實每個人咧都好想同翻自己個親人喺埋一齊。 係，包括佢在內，佢有冇諗過即係真係去揾翻親生媽媽？ 到現在我沒有問過他 或者心裡面想有時男人未必要立刻表達出來，但 是都是需要給一些機會，即任何人即做錯事的都即其實只要 他肯即 真心去悔改的話，我們都應該給機會的。我很希望我們將來再有機會會在我們的節目裡面請到鐘哥來跟我們講一下即你所知的一些即種種的故事，你接觸的個案、人物、即我喜歡聽你剛才那些很感性的一些即感覺或者你一些回憶，我想我們的聽眾都很喜歡聽你講話的，下次再上來吧 、好啊。